小镇的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缀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主任医师郭雅宁医师为您奉献的传统中医养生与现代营养保健相结合的，主要从饮食方面指导您收获健康的真人秀节目延龙中医讲堂。现在呢，咱们的特邀嘉宾郭老师已经坐在我的对面了，郭老师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几天呢，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哈，那这么长时间以来呢，咱们习惯了听郭老师讲现代营养学，几乎忘记了郭老师还是一位优秀的中医大夫。今天呢，而且听人说啊，这个郭老师讲中医讲得特别的好，特别有趣儿。那我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今天呢，咱们请郭老师来给咱们讲一讲中医的一些基本概念，好不好？ 好。其实严格说起来呢，我这个营养学呢算是半路出家，而中医才是我本来的专业。我上大学呢，我就读的是陕西中医学院，中医呢，因为它本身就比较玄，它呢脱胎于哲学嘛啊，一般人呢不太容易理解，什么阴阳五行啊，什么经络腧穴呀，看不见也摸不着，不太呢怎么让人信服，对吧？所以就造成了大家对中医有很多的误解，造成现在呢中医有一些落寞的这样一个局面。对于我这样一个中医人来说呢，这也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儿。所以能在广播这么一个公众平台上来讲一讲啊，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医，对我来说呢，我也挺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你看啊，虽然我呢这么多年呢在研究营养学，但是我一直呢还是自以为啊自己是一个中医人，包括我在医院上班也是中医大夫的身份，做的呢是中医科，对中医的感情呢非常深，比营养学呢还要深，毕竟呢是从小学习的东西，所以能为中医的普及和发扬光大呢出一点力呢啊，我是很高兴的。这些年来呢最近这十来年的时间吧，我虽然在学习和研究营养，但是中医一直呢是我的本职工作。因为现在营养学呢还不是那么普及，大众的接受程度呢也不是那么高，所以我呢在医院上班，到各地呢讲学，主要的内容呢这么说吧，十次里面至少呢有六七次还是中医。平时参加的一些学术活动啊也多半呢是中医。而且我这些年从2012年开始吧，还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中医朋友啊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研农，研究的研，搞科研的那个研，农呢啊是农业的农。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啊，用这两个字呢？不懂中医的人呢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啊，一群中医人的学术研究组织为什么叫研农呢？这个研农呢，从字面上理解的话，研究农业啊，研究农民，咱们明明是研究中医，为什么要叫研农？哎，其实这里呢这个农啊，它不是农业农民的意思，它就代表了中医，研农就是研究中医。可能有的人呢 啊，特别是对中医不是太了解的人呢、就不明白这个农跟中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农是中医的一个代名词。那我给大家呢解释一下啊，大家想想啊，中医的老祖宗最初发明出中医中药的人是谁？有人可能觉着说这个《黄帝内经》它是最早的中医典籍了，那么中医中药是黄帝和岐伯发明的吗？不是。跟大家讲，《黄帝内经》的时候呢，咱们看到《黄帝内经》里面的中医理论已经非常成熟，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了，它绝对不是起源。那么中医的起源从谁开始的呢？我跟大伙儿说啊，最早发明中医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叫神农，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咱们一提起远古的历史呢，经常会说到三皇五帝，这个神农氏呢就是三皇之一。我呢简单的给咱们听众介绍一下三皇啊，这样有助于呢咱们了解神农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在远古的时候啊，人们呢处在原始社会，这住呢在山洞里或者在树上，这晚上呢经常会受到像毒蛇呀或者野兽的一个袭击，睡觉都睡不安稳，而且还呢挨冷受冻的是吧，风吹雨淋的，很多人因此就会生病甚至会死去，日子非常的艰苦。后来有一个人呢，他受到一个启发，就是鸟呢在树上的做窝，他受启发了，就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啊在树上的做个窝呢。他呢就仿照着这个鸟窝呢，在树上搭建了人类的第一个房子。这住进去以后呢，哎，真的效果非常好啊，又暖和是又安全是吧，风啊吹不着，雨也淋不着，于是呢人们就纷纷的来跟他呢学习这个做窝，并且也很感激他这个伟大的发明，就呢尊他为首领，于是呢他就成了咱们中华民族的第一位圣人，叫做什么呢？叫有巢氏。有巢氏的巢就是鸟巢那个巢，其实也就是窝的意思。这个人呢教会了大家做窝，这从此以后呢人类就不用睡在露天里了，哎，有巢了。我顺便说一下啊，这种在树上搭窝的现象呢到现在呢也还能看得到。3-4年前呢，我去云南西双版纳的旅游，那边的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族呢？叫基诺族，生活在大山里面。这个基诺族呢，是呢咱们国家呢被发现最晚的一个少数民族，在1979年呢才被正式确认他们的存在。在此之前，他们从来不跟外界有任何的来往，外面人呢也不知道这山里呢还有这么一群人。这个民族的人呢个子都比较小，成年男人中间1.6米的个头那就算大个子了，一般也就是1.5米左右，女的就更低了，只有呢1.34米这样的。直到这8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民族呢还都呢住在树上的。当然呢现在他们大多数人呢已经搬出来了啊，都住进了正常的房子里，但是在他们的那片山里头还保留着不少的树屋，现在已经呢开发成旅游景区了，大家呢要是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在大树杈上搭着的一个一个的小小的窝棚，哎，很有意思。几千年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也是住在这样的树屋里面，那么谁教会他们做这种树屋呢？哎，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中华民族的第一位圣人有巢氏。 有巢氏以后呢，人们就有了比较安全也很温暖的地方呢住宿，人们的生活水平啊文明程度呢都提高了一大步。但是啊，当时的人吃的食物啊，吃的食物都是什么呢？是树上采来的果子啊，野草的种子啊，打猎呢获得的这个肉啊，水里捉来的鱼呀、虾呀、贝呀，对吧？这些东西呢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生吃的，就是所谓的茹毛饮血。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些生的东西呢那很难消化，而且病菌呀病毒也很多，当然吃起来就非常不安全，总是呢会导致人们呢生这样那样的病。最初人们从森林大火雷电啊引起的火灾什么的，这些自然产生的大火呢在烧完了以后人们就会获得一些熟食，人们就发现这个熟的这比生的要好吃，吃了人呢更舒服，而且呢火还可以呢用来吓唬野兽，这样就会帮助咱们呢人类赶跑呢野猪。所以咱们老祖宗呢很早呢就有了使用火的这种愿望。但是呢火种是很难得的，对吧？森林里面呢发生火的情况呢也可能是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你也遇不到一次，而且这种火一发生以后那就是灾难性的，跑呢都来不及的，你说谁还顾得上去收集火种啊？只有大火烧完了这快灭的时候，有些胆子就比较大的人就保留一点火种，这一个氏族的人呢就会把这个火种呢当成宝贝，就好好的维护着，千万别灭了。但是总有呢疏忽的时候，对不对？一旦灭了就再也弄不到了。所以呢绝大多数的时间人们还是要吃生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他观察到一些石头跟石头呢碰撞的时候，有时候呢会发出火星来，另外啄木鸟呢在啄树的时候呢好像呢也有这个火星出来，他就想啊能不能呢靠这种火星呢引出火来呢，然后他就反复的实验哪一种木头石头更容易出火，出来的火星呢更大，哪一种草经过什么样的处理会更容易着火，然后用这一点点微弱的火星点燃，最后呢他发明了钻木取火。这是人类啊第一次掌握了火，从此以后啊人们随时随地就可以生出火来，就可以用火来呢烤熟食物，用来呢取暖，用火来呢驱赶野兽，从而也保护了自己。这也是人类呢发展历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可以说呢是关系到人类存亡的一个转折性的进步，非常了不起。所以呢当时很多人呢来向这个发明了钻木取火的人就学习啊取火的方法，就尊他呢为首领，他就成了咱们中华民族的第二位重要的圣人，人们呢称呼他为燧人氏。燧呢就是用来引火的那个草，发明取火的人就叫燧人氏。每逢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呢，我总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你看啊，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他们读不懂中国文化，总是觉着中国人整天研究什么五行八卦啊，好像特别迷信。但是你仔细研究一下中国文化的根源，你就会发现呢，咱们的老祖先是一点儿都不迷信啊。你看啊，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的神话传说当中啊，关于火的来历几乎全都是神赐予人的。西方传说中人是怎么得到火的呢？啊，说是有一个英雄叫普罗米修斯，对吧？他为了人民的幸福给牺牲了自己，就从天神那儿呢偷来了火种。 但是他因此呢受了神的惩罚，被火神给烧死了。但是在中国的传说中啊，人们怎么得到用火的方法呢？跟任何神没有关系，是人的功劳，是燧人氏发明的。还有呢，几乎所有的民族神话传说中呢，都有一次灭绝性的大洪水。西方说呀，上帝可怜我们啊，不想让洪水把我们灭绝，所以呢，派了一个叫诺亚的人，建造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方舟，拯救了人类。这就是诺亚方舟的由来。同样的呀，在咱们中华民族的传说当中，也有一次大洪水。那人们是怎么样在这次大灾难当中活了下来呢？不是呢依靠哪个神的力量，而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在一个叫禹的人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先战胜了洪水，对不对？我们靠的是自救，这就是大禹治水的传说。所以我说呀，每逢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很自豪，我们的民族非常伟大。面对自然灾难呢，我们不依靠任何神的力量，而是有着强烈的自信，我们能解决任何困难，包括疾病。在欧洲古时候，人们呢有了病靠谁来治疗呢？靠的是牧师，牧师给你祷告，这样治病。同样，他们也是寄希望于神的力量，那么效果又如何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实际上也就是听天由命，对吧？注意啊，我说的这个西方的古时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古时候，也就说的是三四百年前，就是那个工业革命之前，大概呢相当于咱们中国的明朝的中期后期啊，在那个时候欧洲人呢就是这样治病的。但是呢在咱们国家啊，咱们治病呢从来都不依靠鬼神的，特别是啊明朝，比明朝再早几百甚至几千年，中医就已经非常成熟了。明朝呢有一个大医学家，咱们都知道谁呀？李时珍，对吧？还有张景岳，更早一点的呢金元四大家，说的再早一点呢到了唐朝的孙思邈，甚至还有更早的三国时期的华佗，汉代的张仲景，甚至春秋战国时候的扁鹊，一直到上古的黄帝和岐伯，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医啊。那还有更多更多啊，举不胜举的例子，都是一脉相承的中医大家。三千年前呢，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宋朝的时候就有什么呢？六术十三科，是吧？从远古时代，咱们中华民族就是靠人的力量战胜病魔的，而不是靠什么神。那么最初奠定中医基础的人是谁呢？就是神农氏。刚才咱们说到啊，有巢氏教会了人们建造房子，燧人氏发明了取火的方法。通过这两位圣人的教导呢，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说大大的提高了。但是当时人们吃的东西很杂，因为食物很短缺嘛，啊，总是吃不饱肚子，见什么呢都往嘴里塞，那么很多人不就发生了食物中毒。但是也有一些现象呢，就是有人生病了以后啊，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可就好了。从此呢，人们就开始意识到啊，这个食物和食物是不一样的，有能吃的食物，还有有毒的，还有能治病的。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哪一种食物啊，它有什么样的功能，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给出来了，他有意识地去尝这些东西， 去做实验，他区分出了五谷和各种的药材，而且他还做了记录。这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的啊，神农尝百草。而且他一边亲自去尝各种的植物，区别呢它们的性质，他还研究出了种植的方法，教大家呢把能吃的东西呢保留种子去种，让大家呢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从此就不再挨饿了。这个人呢所做的这个工作呢，后来就演变成了社会的两大支柱产业，医药和农业。农业让人有饭吃，能活下去，医药让人能活得更健康更长寿，非常了不起，是吧？所以大家呢尊称他为什么呢？神农氏，是医药和农业的共同祖先。我顺便说一下啊，咱们中华民族自称是炎黄子孙。那什么是炎黄呢？说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炎帝，一个是黄帝。其中这个炎帝就是神农氏的后代。那时候呢，炎帝的部落跟这个黄帝的部落在打仗，炎帝给败了，他的部落呢就分成了两支，一支呢合并到了黄帝部落里头了。黄帝呢分封诸侯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分到了一个地方，自称一国，叫做焦国。他们的后代呢都姓焦啊，一直传承到现在。这姓焦的人呢基本上都是神农氏的后代。还有一支呢，他就不服这个皇帝的管束啊，就往这个偏远的地方呢奔走了，就走到了现在的云南、四川、江西这些地方给定居下来了，就逐渐呢形成了现在的苗族。所以你看呢，这位神农氏呢有多么的了不起，是吧？他不仅呢关系到咱们中医的起源，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都跟神农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炎农就是研究中医而不是研究农业，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中医大夫们呢就自发地形成了一个中医研究的团队。这里面的朋友们呢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可以说是五湖四海都有。我们搞中医的大夫们呢，有条件的时候要见见面，不能见面的时候呢也经常互相呢通通电话，要交流。今天呢我遇到了什么疑难问题呢啊，明天呢我有什么读书的心得呀，都经常的交流。为什么起名字叫炎农呢？今天咱们解释了，炎农这两个字啊其实是来自于神农氏。神农啊是中医的始祖，是中医经常用到的一个代名词，但这只是呢字面分析的意思。我们之所以要叫炎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炎农这俩字呢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号。注意啊，我这里说的是名号而不是名字。这古人的名字啊不像咱们现在这么简单了。比方说我姓郭，我的名字呢叫亚宁，所以呢我叫郭亚宁，谁都这么叫我，是吧？一个人呢就一个名字，最多的时候就是有个乳名啊，老百姓把这个叫小名，父母知道，你发小的朋友都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是不是？哎，现代人名字很简单，就一个。但是古代人不是呀，古人是有名有字，还有很多人有号。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名啊、字呀、号这个关系。哎，咱们来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历史人物叫诸葛亮，他就是姓诸葛，名叫亮。哎，亮就是他的名。但是想想看啊，在《三国演义》里面，大家都称呼他什么呢？ 有没有人直接叫他诸葛亮的？听到过没有？没有，对不对？都是叫他呢孔明先生，或者叫他呢卧龙先生，是吧？亮这个名啊，只有他在跟人说话的时候，自己称呼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用的啊，也是偶尔呢说到的。你比方说他写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叫《出师表》，第一句就是啊，臣亮言，意思就是我诸葛亮跟您说，哎，这个亮是他的名字，只有他自称的时候那才用。另外呢，还有人可以这么叫的，就是他的父母可以称呼他亮，其他人是都不行的啊。在古代啊，你要是直呼人家的名，这就跟骂人差不多。名只有父母是能叫的，你也叫人家名，就等于是冒充人家的父母，这在古代呢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侮辱。那么不能叫名叫什么呢？哎，古人都有个字，孔明就是诸葛亮的字。别人叫你的时候呢，都只能叫字啊，叫孔明先生，对吧？另外呢，除了名和字之外，还有很多人会给自己起个号，比方说诸葛亮这个号就是卧龙，是他自己起的，相当于一个外号，这也是大家都可以叫的。那么我们这个严农呢，就是一个古人的号。这个人是谁呢？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位名医。这个人呢非常的了不起，他是乾隆身边最受信任的医生了。大家想一想啊，太医院那么多人啊，全都是御医的高手，能得到皇帝最信任的那个人，你说医术能低得了吗？而且呢，这个人对中医呢做出了一个极大的贡献。什么贡献呢？他创立了一个流派，后面的医学家呢称他为一代宗师，学习他的人呢非常的多。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读的是陕西中医学院啊，现在叫做陕西中医药大学，那时候是80年代，大学生呢也很稀罕啊，大学呢也比较少，特别是大学里的教授专家呢，那含金量呢都比现在高得多了，对吧？当时我们的院长在全国呢都非常有名气，就是名医马瑞廷老先生，他是这位乾隆御医的忠实拥护者。那个时候呢，马院长就经常跟我们说呀，说他这一辈子读的最多的一本书就是这位乾隆御医的书。而且呢，马院长的医术是跟谁学的呢？是跟他的舅老爷学的。而他的舅老爷呢，是这位乾隆御医的门徒。而且这位舅老爷呢还没老师，全凭看御医的书自学的。你看啊，一本书成就了两代名医，是不是非常了不起啊？那么这位了不起的乾隆御医又是谁呢？ 那今天呢，郭老师讲的内容呢好像跟咱们的医学治病没有什么关系，主要讲的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三位圣人，有朝氏、燧人氏和神农氏。其中神农氏呢不仅是医学的始祖，而且是农业的始祖。其实这三位圣人和他们的成就呢以前也有听过，只是没有郭老师讲的这么好玩啊。那郭老师呢真的是学问不浅，对于今天的内容呢，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郭老师最后说到的这位乾隆皇帝身边的御医，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到底是谁呢？那我们只是知道他的一个号，那可以说是外号吧，叫做严农。他究竟姓什么叫什么，在医学上又有哪些成就，能给咱们疾病的治疗带来些什么呢？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士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 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昨天郭老师呢给咱们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物，就是咱们中国上古时期的三皇。那为什么会说起这个话题呢？主要是为了给大家讲解中医的起源。那因为中医呢最早就是起源于三皇之一的神农氏，所以呢神农或者是农又经常被用作中医的代名词。这个以前啊还真的不知道哈，那跟着郭老师长知识了。昨天在节目的最后呢，郭老师还给咱们留了个包袱，他提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御医，他的号呢就叫做严农，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包括郭老师甚至包括郭老师大学时候的老师院长都对这个人崇拜得不得了呢？那很有趣的话题，请郭老师今天继续给咱们讲解。 昨天说到这位御医啊，他的号叫严农，昨天我也讲了古人的这个名字号啊都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人呢叫什么名字呢？跟大家讲啊，这位御医呢他姓黄，叫做黄元玉。有兴趣的人呢你可以在百度上啊搜一下这个人。黄就是那个黄色的黄啊，元呢是元旦的元，玉是经常用来这个皇帝用的东西的那个玉啊，比如皇帝的马叫玉马啊等等，就是这个玉啊，一个双人旁这边一个谢，这俩合起来叫这个玉。你输入这个名字呢一搜索，百度百科呢就有关于他的介绍。怎么写的呢？百度百科呢第一段原话呢是这样的，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黄元玉，名玉露，字元玉，号严农，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一代宗师。咱们注意一下，这个评价里面呢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一代宗师。什么叫宗师啊？咱们经常听说一个词叫什么大师，很多人可以叫做大师了，尤其现在这个大师呢也有点泛滥了，像国学大师、书法大师、画画大师，还有些真真假假的这个和尚道士呢都成为大师啊。对了啊，现在还有好些个养生大师是吧，不管是真大师啊假大师吧，即便是这个人真的水平很高啊，学问很了不起啊，最多我们称呼一声大师也就够了啊，没有把他叫宗师吧。什么样的人才能叫宗师呢？那必须是开创了一个时代，创造了以前没有人说过的理论，而且他的成就得到了大家的公认，有很多人要跟着他学习，这样的人呢才叫做宗师，对吧？比方说呀练武术的，你练太极拳练得再好，也只能说你是太极拳大师你呢练咏春拳跟着这个师傅练啊，再厉害呢也就是个大师。你看咱们看电影咏春拳呢是谁发明的？这个人呢叫叶问，对吧？他发明了咏春拳，而且呢还很厉害，还打败了很多人，而且他还传给了徒弟，这呢才能叫做一代宗师。黄元玉就被称为一代宗师，就是说他是开创了一个宗派的人，这个宗派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尊经派。咱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黄元玉这个人啊，咱们了解了解他呢才能了解尊经派，才能理解我们治病的方法。黄元玉呢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人， 这点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他的老家呢是在山东省昌邑县黄家新阁村，现在这个地方呢隶属于潍坊市，潍坊市是奉政之都啊，县名呢还是昌邑，村名呢也没改，还叫黄家新阁。而且这个村呢绝大多数的人他都姓黄，就是黄元玉一家子传下来的，都是他的后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但是这个黄家呢并不是从黄元玉以后才成为大家族的，而是比他更早，比黄元玉再早呢三四百年。那是什么时候呢？是明朝呢刚建立的时候。咱们都知道明朝第一个皇帝叫什么来着啊，都知道的，朱元璋，对吧？这个黄家的崛起呢就是起源于朱元璋那个时候。朱元璋的年号叫洪武，在洪武的十七年呢有一个叫黄福的人，他中了进士，开始当官了。他本身呢是文科考的进士，人家偏偏呢还能带兵，还挺能打仗，在明朝呢对越南的这个战争中还立下了大功，所以这个官就越当了越大。而且他寿命呢还很长，一直活到多少岁呢？80多岁，当了50多年的官。最后他这个官当到多大呢？少保监吏部尚书。我给大家要解释一下啊，明朝的吏部尚书是干什么的？是主管官员升降的。你像各地的省长、市长、县长要提拔谁呀、要给谁降级呀、都是吏部说了算。就连皇帝让谁呢当什么官，还是要通过吏部发正式的文件的，他这个官呢才能当成的。你说这个权力呢有多大呀？要是把当时的这个大臣按照权力的大小来排个名次，这个皇夫呢至少他能排进前10名。另外他还是少保呢，咱们平时看电视呀看小说呀可能没少听说过这个少保的这个官名啊，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位包青天包拯也是少保。那什么是少保？少保的全称就叫做太子少保，是辅佐太子的，也就是皇帝给接班人选拔的特殊人才。所以这个少保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人家是跟太子一块儿的，将来这个太子当了皇帝那不就牛了吧。所以这也是历朝历代这个官员们啊拼了一辈子老命都想要追求的一个位置。哎，黄福就是这么一个牛人。从黄福开始呀、昌邑县的这个黄家就成了诗书世家了。直到现在黄家新阁村的人呢过年贴春联的时候都不贴福字，而是贴一个春字来代替。为什么呀？避讳呀，他们的祖宗叫黄福，所以是不能用福字的。从黄福以后呢整个明朝黄家每一代那都是读书人，都有人做官。后来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黄家又出了一位大人物叫黄运起，在顺治年间呢就中了进士，康熙早期呢官至兵科给事中。什么是兵科给事中呢？是管军队的，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部长，这算是最大的实权派了，是吧？这位黄运起呢就是黄元玉的叔祖，叔祖就是他爷爷的亲兄弟。黄元玉这一支呢他的父亲呢叫黄忠，哎，他父亲是个秀才，他的哥哥呢黄德润、黄德纯还都在国子监，哎，人家家里全是读书人。黄元玉本人呢非常聪明啊， 从小就被称为什么神童，学习成绩很好。我呢是专门研究黄元义的，是吧？所以我读过他留下来的很多的作品。他一生中呢写过很多的东西，光是这个医书药书呢就有11本。现在呢有好几家的出版社呢都出版了他的作品。11本医学方面的书呢合成一套，咱们在书店里呢还能买到的，叫做《黄氏医书11种》。当然了，黄元玉留下来的书呢，他不光是医书呀药书呀，这个人极其聪明，他学什么会什么。我看他留下来的八股文有很多，像游记呀、读书笔记呀、行医笔记呀等等，甚至呢他对易经、道德经这些道家的东西研究也很深。他还因此写过2本书呢，一本叫做《易经玄解》，一本叫做《道德玄解》，写的就是自己对易经和道德经的理解。从他留下来的这些著作来看呢，黄元玉的文笔非常好，是一个非常有见识有学问的人，非常聪明，年仅18人家就中了秀才。你看啊，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很多秀才呢是穷酸样啊，又穷啊又懒，还总是自以为是，还很清高，这年纪轻轻的小白脸儿，整天呢知乎折页什么也不干，导致呢我们好像对秀才没什么好感。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穷秀才啊，穷酸秀才呢是来自于小说的杜撰，它真的不是真实的历史啊。事实上考中秀才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你像一个县一年考一次，对吧，才出几十个秀才，那比现在的大学生含金量那高得多了。要是咱们按照人群比例来算一下的话，当时的秀才比现在的博士还要稀少。如果真的那么年轻就中了秀才，这人80%以后呢会有大出息的，这在乡里那是相当的牛啊。黄元玉呢18岁就中了秀才，这在中国1000多年的科考历史上也算是比较年轻的了，这前程似锦啊。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啊，这一辈子呢中个进士应该问题不大。所以当时呢黄元玉读书当官的心气儿很高。我呢曾经在他的笔记当中读到过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呢，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我一定要当很大很大的官儿，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我的学问。哎，你看这年轻人踌躇满志，对吧，用现在的话说有点水平以后比较狂。但是从这句话里面呢，咱们也能看出来，当年这个黄元玉呢，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个学霸，很有出息。但是就在黄元玉年少轻狂、踌躇满志、这个前途无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可以说对他来说非常悲惨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雍正12年，也就是黄元玉29岁那年，他正准备参加省级考试的黄元玉给病了。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说啊，本来自己身体挺好的，也没得过什么病，在这年的8月份呢，突然就左目红色，就说左眼睛突然呢开始发红，而且感觉特别干涩。当时他呢也没怎么在意啊，觉得过2天也就好了。结果拖了3天以后呢，这个不仅没好，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整个的白眼珠全都通红的啊，像出血一样，而且开始肿起来了，渐渐的把黑眼珠也给包围了。这个时候啊，大家呢才开始担心了，就张罗着呢找医生来给他看。 根据他描述的这个症状来看呢，应该是结膜炎这一类的病。这种病在现在的话那很简单呀，输上几天液就好了。但是那个时候他没输液呀，在一个小小的县城里也很难找到什么名医。很不幸啊，被庸医给误诊了，黄元义的这只左眼最后呢被治瞎了。黄元义在自己的笔记当中就详细的记录了这次治疗的全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说啊。这位医生诊断之后就判定呢黄元义是有大肠之祸，所以呢给他吃的是泻药啊。什么泻药呢？用带黄啊、黄连，就这一类泻药。想干什么呢？想让他拉肚子，想让这个热毒呢啊从大肠给他泻出来。可是服了药之后呢，黄元玉居然呢没什么动静，他不拉肚子呀。哎，这个医生也觉着很奇怪，吃了带黄的都不拉，哎，怎么回事？八成是吃少了，量不够。于是呢他又用大剂量的带黄泻下，结果呢带黄是加了好几倍，黄元玉只是微微的有一点点泻，还没有什么大的反应，眼睛却没有好转的迹象。这个时候呢医生呢又判断了这泻下的方法不对，应该是外有风寒，哎，应该散寒啊。你看看啊，先说是热，泻药不管用，又说是寒，你说这个医生连寒和热他都搞不清楚，这等于是在病人身上做实验呢，这不是庸医那是什么呀？这个医生出的方呢是发汗，弄了盆热水呢把黄元义就摁在上面，然后用厚衣服呢再给他盖上，给黄先生来了一个蒸汽浴。其实说到这个发汗的方法呢，直到现在啊很多的医生也都在用啊，包括我个人呢也经常给病人用，如果真的是啊外感风寒啦，效果也是非常好。但这和眼睛红肿有什么关系呢？中医讲是目为肝之窍，对吧？肝开窍于眼啊，眼睛上的病呢要从肝上论治。黄元义这个病呢，虽然我只是看了一些笔记啊，也没有呢就是望闻问切是吧啊，没法呢确诊，但是从症状上也能判断个啊八九成啊。很明显呢这是肝火上冲的一个表现呀。正确的治疗应该是健脾调肝的，结果黄元玉呢被这个庸医给弄的，先是吃了大量的带黄他不拉肚子，然后又是发汗，这次汗倒是发出来了，也把他折腾的是筋疲力尽，汗都流到哪儿了，流脚后跟了。哎，黄元玉笔记当中的原话说，汗流至肿，这个肿就是摩肩接踵的那个肿，脚后跟的意思。汗都出成这样了，但眼睛还是没有任何的好转。这下这位医生呢没招了，说你先等等吧，我回去再想想办法，然后走人了。如果这件事情呢放在现在啊，这其实已经算得上什么呢？医疗事故了，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这方面的法规，被这个庸医呢是越治越重，最后竟然说没办法了，家里人也只好认命。既然这位医生治不好，那得再请别人，对吧？于是又到处的去请人，这次找来的是一个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呢擅长针灸，老太太一看啊，这白眼珠子里的淤血呢已经这么多了，就应该刺血，把这个淤血给它放出来，然后就给它呢用针轻轻地刺眼珠上的那些红肿的地方，结果是流出来了几十滴的这个浊血。哎，黄元玉感觉到像这个胶啊这么黏糊糊的，然后红肿的部位就开始消退了。哎，黄元玉自己也感觉到呢很清爽。你看啊，刚才我就说这个病是肝火冲上来了，那么从眼睛上放血呢 等于就是把这股邪气给它卸掉，对吧？尽管这个方法不一定呢够用，就说不一定呢靠它完全能治好，最后治好了，但是最起码这个方向它毕竟是对的，如果再配一个合适的方子，也许就能治好。可惜的是呀，这个老太太可能扎针还有一手啊，她开药不行，每次扎完针舒服一会儿，很快就会恢复原状，还那样反反复复的好几天呢。最后这个黄元玉包括他的家里人都没信心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前面那位医生又跑回来了，然后跟黄元玉说呀，说我想出办法来了，说你啊这个还是火，还得泻火。黄元玉的家人呢也是有病乱投医吧，虽然前面的治疗是不尽人意，毕竟人家呢也琢磨了这么长时间了，应该也差不多，说是个好办法吧。加上那个老太太也说是火，是吧？或许这回就行了呢。于是就继续请这位医生接着开方。这次这个医生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清热解毒，就用的是苦寒之药。这个方子我们已经不知道了究竟是什么了，但是药性黄元玉有记录，是苦寒的药。服了这些药之后呢，黄元玉的左眼睛呢开始出现了白膜，中医叫做翳膜，慢慢的就开始覆盖着眼睛了。这位医生呢一看没效果，又开始使用一种叫结账丹的这种苦寒的药物给黄元玉呢来口服，然后用一种苦寒的药面呢熬着水呢熏他的眼睛。这个过程咱们就不说那么详细了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位可怜的黄元玉啊，未来的大医学家呀，现在被这个庸医给治的不仅没有好转，而且长出来很多增生的组织覆盖了整个左眼，甚至还有长得跟肉芽似的东西就凸到了这个眼睛的外面啊，跟个怪物似的，小孩看见都得吓哭。还有这次治疗呢还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这吃了几十副的苦寒的中药，黄元玉的脾胃系统呢彻底的被给害惨了，之后一辈子他都没有恢复好。当他成为名医以后呢，他就经常感叹说呀，说这些药呢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恶劣影响。这个影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黄元玉呢在自己的笔记中说的原话是必损我寿啊，意思是一定会影响我的寿命，说我是活不长的。后来果真如此，这位呢一代医学的宗师啊英年早逝，只活到了54岁。由此看来呢，咱们中医的辨证那是多么的重要，对吧？辨证错了用药就不可能对啊，用药不对不仅呢耽误了病情，而且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啊，直接呢是人短命啊。现在很多人说呀，尤其是很多卖药的人啊，总是说中药没有副作用，真的没有吗？这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了，是药三分毒啊，谁说中药就没有副作用？就这样呢，因为一场病，优秀的学霸黄元玉的一只眼睛失明了。失去了一只眼睛当然是人生的一个悲剧，是吧？但在当时啊，作为秀才，作为一个以科举当官为人生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又不难实现，因为人家学习好，对吧？目标又很容易实现的。 不好意思啊，郭老师要打断您，今天的讲座时间呢已经到了。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郭亚宁医师为大家奉献的延农中医讲堂。今天呢，郭老师在给大家介绍一位古代的名医，清朝乾隆皇帝身边的御医黄元玉。他本来呢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很年轻就中了秀才的学霸，但是因为生了眼病之后呢，被庸医治坏了眼睛，断绝了科举考试的希望，从而抱着治病救人的想法开始学医。 这位黄元玉学医的成果如何，在他身上还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或者是有趣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